南朝鲜人民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政治评论家文武正强调说，要是没有白头山卓绝伟人金正日将军用枪杆子坚决捍卫民族尊严和主权，坚决保卫国家和平民安全的先军政治，那么今天太阳民族的自豪和荣誉是想象不到的。文学家余胜进、政协认识北方会会员金振秀等各阶层人民说，金正日将军是一生以民众为天和民众在一起的，并赞扬说他进行史无前例的现场指导，迎来了一个稀罕的民众世道，卓绝伟人的那献身长征将世代相传。南朝鲜的各家在线媒体纷纷载文指出，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先军革命事业正在由金正恩最高司令官光辉地继承下去，并表示热烈称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伟人风貌。